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5集。马修，我们聊聊。马路斜对面，秦冉有幸安抚程木跟程虎。今天要是程木，可能就信了秦冉的短信，但还有程火在。他送秦冉来这之前，程水千叮咛万嘱咐秦冉，虽然程火觉得秦冉不需要他们的保护，但也没有松懈，毕竟这里是马修的地盘。他看着电脑的同时，也注意着咖啡店的动静。马修的人马一出现，他就看到了。 不对， 程火看着程木的短信，好半晌放下电脑。 我们下去看看。 两人直接到二楼，临窗边空无一人。与此同时，隔壁街道的程温如抓着秦冉的手臂，心下思绪很多。这一行人来到咖啡馆，每个人全副武装，该不会是抓大堂主的人吧？他正想着，就见秦冉收回目光，淡定地看向他。陈姐姐，不用担心，没事。秦冉表情挺淡定的，程温如莫名有些安心，他松了口气。 冉冉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？ 知道，马修的人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不轻不重地给程温如丢了个炸弹。秦冉说完就没有再关注程温如了，他还在想接下来的事儿。刚刚进咖啡厅的时候，秦冉就知道巨鳄的消息是从程俊这边透露的，他在给马修挖坑。毕竟马修并不掌管停机坪那边，巨鳄又那么小心，只能是程俊诚心想搞事情，所以他来见巨鳄的事情他肯定能猜到。巨鳄跟马修这边，他一直都没有跟程俊坦白，有些事拿到明面上来说，利益纠葛就不少。巨鳄跟程土肯定不能和平共处，程俊大半会让程土收手。至于马修这边， M 州的势力不会因为他一个人就会改变，但要加上他就会更复杂了。程俊会因为他让步，但他的手下呢？马修、巨鳄他们的手下呢？作为一个领头人，作为一个老大，让他们在博弈期间因为他秦冉让步，儿戏又不讲道义。秦冉不觉得自己会有这么重要。至于程俊，秦冉也不会让他做这种事。想到这儿，秦冉不由往后靠了靠，眉头拧了拧。幸运的是，当初退出了 M 州。不过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，顾惜池把他的号码冲进马桶了。他虽然也消除了一些记录，但要真的调查可能会查到。怎么坦白比较真诚呢？秦冉这边在想着要怎么去跟程俊坦白，身侧的程温如却淡定不了。他转过头看向秦冉，一向气势挺强的脸上有些呆。一开始他就觉得带他跟秦冉走的人有些不对，秦冉的前一句话让他安心下来，但后一句让他刚安的心又猛地下坠18层。 冉冉， 程温如面无表情地看向秦冉，觉得自己刚刚可能是见鬼了。 你刚刚说是谁？ 秦冉还在想坦白的事儿，闻言又重复了一遍。姐姐，是马修。声音还是漫不经心的淡定。 啊，是马修，您怎么还能这么淡定？ 程温如深吸了一口气，他觉得可能秦冉一直过分专注研究，不知道马修在 M 州是什么人。 冉冉，你听我说啊，你有没有联系程木、程火他们？ 他一边说着一边摸出来手机，这些人并没有收走两人的手机。 早就联系了，你放心。 秦冉看出来程温如有些害怕，他偏过头安抚了他一句。 这边本就距离马修大楼很近，两人说话期间就到了大楼。因为是两个女生，秦冉动作太过随意，程温如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两人身上也不像是藏着武器，只带进了三面都是白墙的审讯室，隔着一道铁门跟单面玻璃。铁门是磁卡锁，把两人带进去之后就关了门。审讯室内有两张椅子，秦冉把一张椅子踢出来。陈姐姐，你先坐。陈温如最开始的慌乱已经过了，现在也静下心来，好好思索了一番，意识到秦冉为什么这么淡定了。首先，两人并没有在 M 州有什么违法的行为。马修既然是国际刑警，应该不会乱来。陈温如想到这儿，略微安心，他朝门的地方看了一眼。 你坐，我不累，待会儿有人来，我应付。 秦冉看程温如没有心思坐，就自己先坐了，还拿出了手机。这间审讯室自然是被屏蔽了信号的，秦冉就低头开始玩了一会儿游戏。程温如内心也挺强大的，靠在铁桌边看秦冉玩游戏。这种时候最不能崩的是心态。单面玻璃外面，一行人看着秦冉竟然悠哉悠哉地玩游戏，摘下了耳麦，面面相觑。 长官回来没有？ 一开始，他们怀疑这两个人是普通人，可眼下，被莫名其妙地关在这儿，还能这么闲散的，怕不是什么普通人了。普通人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身侧的人耳麦里出现了一道声音，他立马按着耳麦应了一声好，之后立马站起来。 好，长官回来了。 两人一道往外面，下了电梯就迎面撞上马修。 老大，巨鳄的事这两个女人肯定知道。 刚剃了胡子的马修风风火火的，他手上还拿着手机，听到这句话他眯了眯眼，重新拨了个电话。 不行，你说的这个女人我不能立马放，她肯定知道巨鳄。 手机那边正是顾西池，他还在实验室，手上拿着一份报告单。听到这句话，他把报告单一把拍在桌子上。 你忘记我当初是怎么把你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？ 马修不动声色。 你放心，我不会动他，但找到巨鳄之前，就算是你说话，我不会放他们任何一个人，这是原则问题。 马修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顾西池这边虽然有过命交情，那是他欠了顾西池，不可能因为这个放过其他人。京城实验室这边，顾西池一脸懵逼地看着手里的电话，江冬夜正在看一个培养皿，他侧头看向顾西池。 你没事吧？ 不是。 顾西池摇头。 我们家小冉什么时候跟巨鳄又有关系了？ 他低着头翻出程俊的号码。马修说不动秦冉肯定是不会动的，程俊那边肯定要说一下。顾西池见过马修的不少名单，程俊也在马修要抓的人之列。江冬夜看着他打电话不由挑眉。 难怪京城最近这么安静，什么消息都没有。 感情是消息中心风暴的秦冉和程俊离开京城了。 M 州马修大楼，马修随手刷了卡进去，他的目光在秦冉跟程温如之间徘徊，在秦冉身上稍微顿了会儿。马修一身气势确实强，程温如一直淡定的心这会儿也有些打鼓。马修看出来程温如的惬意，他最后略微偏了头，指着秦冉：“ 把他先带出去。” 这是要单独问话程温如的意思。秦冉坐在椅子上，手上加快动作，把一局游戏打完，才随手把手机放到审讯桌上，随意地往椅背上一靠，抬眸看着马修：“ 等等，我们先聊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 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